北京时间21:00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 986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，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，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Silver and gold, like a scene from a movie that every broken heart knows. We were walking on moonlight, and you pulled me close. Hello,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。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，为大家盘点了很多隐藏于北京的市井之间的小吃，这些小吃呢好吃不贵，人均消费也就是30-40元左右。那今天呢，接着为大家盘点这些好吃的美食。今天第一站要带领大家去品尝的美食呢，是老北京的炸酱面。说到这炸酱面呀，在老北京人每一家每一户都会做，要是出去吃呢，可能很多人会选择老北京炸酱面，这家店呢也是老字号了，很有来头。但今天我不带领大家去这家店，而是要去方砖厂胡同69号炸酱面馆。据老北京的朋友说，这里是全帝都最好吃最有家的味道的炸酱面馆。传闻有一条胡同里隐藏着全北京最好吃的妈妈炸酱面，永远都在排队等待中，总能看到外面排满了人，而小店里呢只有炸酱面这一道菜，15块钱一碗，量足，老远都能闻着香味儿。像配菜有黄瓜丝儿、心里美，还有白菜丝儿、豆嘴儿，满满的一大碟码，个个都是新鲜水灵的，地道的小碗干酱，油汪汪的，里面的肉丁呢给的很多，闻着都快流口水了。不仅这码好酱香，而且、面条也筋道，夹着香香的酱还有新鲜的蔬菜，一口咬下去感觉根本就停不下来，偶尔还会咬上一口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丁呢。在每张小桌上呢，还有店主阿姨自己腌制的腊八蒜，配着吃可香了，感觉真的就是回家吃了妈妈菜的味道。 方砖厂胡同的炸酱面馆，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其实就是方砖厂胡同69号，人均消费15元，也就是一碗面的价钱。接下来我们去吃马三洋鱼片，这可算得上是正宗的兰州小吃了。调味用的都是够劲的西北辣椒，味道整体有点偏辣。洋鱼片其实就是切得很薄很薄的土豆片，吃起来香脆可口。另外呢，土豆皮儿和宽粉也都是必点的，做的都很入味。洋芋格格看起来有点像韭菜盒子，其实咬开呢是咸香的土豆馅儿的。把土豆做得这么淋漓尽致，与我这个小吃货而言，其实也是第一次听说。感兴趣的朋友完全可以去尝一尝。地点呢就在雍和街大街185号，人均消费30元左右。很多人吃饭呢都是无辣不欢的，喜欢吃川菜。那接下来我推荐给大家王奶奶川菜。听着这名字是不是就很亲切，感觉是会去奶奶家外婆家吃菜的感觉呢？走进王奶奶川菜馆呢，感觉空间是很大的，一眼就能看到开放式的厨房，装修是比较摩登的那种派式，一点也不像是奶奶级别的，就算是奶奶也得是个超级时尚的奶奶。虽然他家还是一个主打面食为主的面馆，但菜品也是很齐全的，比如说推荐的炖蹄花特别的软烂浓香，还有花椒鸡、呛脑花什么的，也都是地道的川菜，很过瘾很劲道。而每桌必点的面呢，也是怒大的一盆，大胃王也可以是吃到酒足饭饱的。王奶奶川菜馆的人均消费呢在37元左右，地点呢在朝阳路八里庄慈云寺桥向东第二个过街天桥附近。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接下来呢，继续带领大家在京城寻访30元以下的美味可口美食。接下来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门店，它的名字就叫做新疆特色丸子汤。这家店呢，就隐藏在胡同里。一进东四四条西口，再往前走两步就是这家店的门面了。非常小的招牌，新疆特色丸子汤，很不起眼，就是那种亚克力红底白字的招牌，窄窄的门脸全都散发着质朴低调的气息，不睁大眼睛一不留神你就会与之擦肩而过了。口味炒鸡是特别推崇的一道菜，而丸子汤呢，点一个小份就能吃到撑，满满一大碗里料是足足的，还搭配着花卷和小菜，这些只需要22元，而大份呢也就才25元，当真是太划算了。吃完饭呢，我还特别推荐大家在他们家一定要点一份自制酸奶，非常的浓稠，非常好吃。关于他们家的地点，其实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就是东城区东四四条西口，人均消费25元左右。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吃一个地道的川菜，叫做金牛道乐山翘脚牛肉。这家店虽然我没去吃过，但是据吃过的朋友回来汇报说非常的地道，而且分量很多。据很多在北京打拼的四川朋友说，这里是他们享口福的地方，因为这里是他们家乡的味道。牛肉汤真的很香，价位也便宜，8块钱一份，土豆做的也是超赞的，而且他们家的服务员呢也都是川妹子，很热情，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。金牛道乐山翘脚牛肉的地点呢在朝阳路的嘉义青年会北厅1层，人均消费在40元左右。在咱们北京做麻辣烫的很多，但是临近口味上还是服务上都是数一数二的。临近小吃的麻辣烫味道是非常正宗的，如果不放麻酱的话呢，基本跟四川的是没啥区别的。而最重点的就是小料调的特别好吃，辣椒很够味儿，即使是吃完辣椒之后呢，也会是回味无穷的。除了麻辣烫，这里的面类也是一绝，比如说凉面随便一拌就是超级香，吃起来美滋滋的，而酸辣粉呢也是超级地道的。临近小吃的地点在海淀区的复兴路5棵松地铁口的西北口，人均消费30元左右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叫做顺友餐厅。 顺友餐厅呢，可以说是一路非常坎坷，多次搬家，最终是落户了通州。可以说开到哪儿，粉丝就跟到哪儿。这家店呢，经过了27个年头反反复复的搬迁，开到哪儿就跟着吃到哪儿的老食客，现在是跟到了通州了。而最酷的呢，就是他们家从来就只卖四个菜：炖排骨、炖丸子、炖鱼子、炒圆白菜。而且呀，排骨还是限量供应，一桌最多只能点一份，这简直就是太任性了，霸道总裁的餐厅啊。但是人家敢这么霸道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这原因只能是你去吃了才会知道。顺友餐厅现在的地点呢，在通惠北路东北方市场北路当中，人均消费50元左右。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尝一尝新疆特色炒米粉，吸溜吸溜，这就是吃它的声音。两个来自新疆的90后妹子跟当地的最有名的米粉师傅学了米粉的做法，不仅如此，还从新疆扛到了北京50麻袋当地的辣椒，开的第一家店就成为了民大西路的排队神店。现在呢，这家店已经搬到了丰台的一家商场里，面积不算很大，但整洁文艺范儿，还有名厨档。除了米粉之外，炒酸奶也是极好的。地点呢就在丰台区的公益西桥华联4楼，人均消费24元左右。 像是你多变的表情，下雨了，雨陪我哭泣，看不清，我也不想看清，离开你我安静的城里，不能揭晓的剧情，我的泪流在心里，学会放弃，声音一滴滴清晰，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，真希望雨南下不停，让想念继续，让爱变透明，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你了，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，无奈的事情想出怎么消失无形，离开你我安静的城里，不愿揭晓的剧情，我的泪流在心里，学会放弃，听你的声音一滴滴清晰，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，真希望雨南下想念继续，让爱变透明，我爱上你。 储藏爱你的记忆，真希望你南下不停，与爱的黎明能一直延续，我相信 一首歌曲之后呢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继续带领大家在北京寻访美食，那些好吃又不贵的都藏在犄角旮旯里，今天一一为大家翻腾出来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袁氏钵钵鸡，这家小店藏在巷子深处。环境咱们就忽略不计了，总体来说还算得上是干净。钵钵鸡是按份来卖的，辣椒都是空运过来的。荤串呢分为麻辣和藤椒两种口味，特别的入味，藤椒有点微甜的感觉。地点呢就在定福庄西街的小诊所旁边的巷子当中，人均消费33元左右。灌肠算得上是老北京小吃了，天桥的锅气灌肠就是我接下来要推荐给各位好朋友的。锅气灌肠很想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一下，猪油炸制的灌肠外焦里嫩，透着猪油的香味，薄的地方很酥脆，厚的地方呢有嚼头，最要紧的是蒜汁浇得比较透，蒜压得很细，入味特别的好吃。它的位置呢就在天桥德云社后面的一个小摊儿，每天下午4点钟出摊，卖完为止。老板啊是一位大哥，人挺好的，卖灌肠、炒红果还有扒糕之类的，5块钱一盘。如今的北京很难找到这个价格的小吃了，绝对是真心货。刚刚说了，一份只要5块钱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新新涮肉，这家店算得上是苍蝇馆，但是苍蝇馆里地道的老北京涮肉就是他家了。新新涮肉呢，过去是开在社区服务站的，10个有8个人都说老板人好，各路大神都很推荐。最牛的是每逢饭点这里是必要等位的，哪怕是工作日也要等上1个半小时左右。涮肉配上烧饼，吃着那叫一个舒坦。而他家呢也卖烤羊肉，很好吃。他家涮肉的品质跟聚宝源相比是毫不逊色的，口感呢不膻不腻，瘦而不柴，比例均匀。新新涮肉的地点呢在右安门内西街甲10号，人均消费60元左右。好的，那最后呢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立中春饼大王。春饼吃过很多家，但是这家是最赞的。狭长的小店铺虽然小，但是透着亲切，平时傍晚就开始排队了，门口经常可以看到奔驰车和自行车一起摆放的顾客。老板会热情地告诉你大概要排队的时间，或者当天已经要售罄的提示。最喜欢吃的是他们家的京酱肉丝和干煸豆角，但是像葱花摊鸡蛋这样的家常菜也是要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的。他家的地点呢在南河沿大街甲41号，人均消费30元左右。